本咧係一個咧特別多靈異啊鬼怪嘢嘅地方嚟㗎。其實咧喺亞洲嚟講咧，日本咧數一數二嘅。另外其實泰國啊、馬來西亞都好多嘅。 嗯。 但係咧，日本嘅靈體或者日本嘅靈異故事咧，係相對有佢自己嘅特色嘅。例如貞子已經好有特色咁樣啦。嚇、啊，就啊，咁你喺日本遇到嘅靈體係咪相對又係好有特色嘅咧？ 我。好有特色，可能要由你同埋大家觀眾去衡量。我真係唔係好肯定，但係嗰件事係咁嘅。我講咗嗰件事俾大家聽先。話説嗰一日咧就一隊籃球隊12個人啦，咁啊連埋領隊13個咁去到日本嘅大阪，咁就住喺一間民宿，唔係嘅，即係比較快捷酒店啲啦。我諗叫做咁有露台。咁啊，當晚其實我就同隊長啦兩個人就係瞓一張床，因為我哋隔離床咧就係呢一個領隊嚟嘅，即係我哋嘅老師。咁第一晚咧，我哋就係瞓靠近窗台噶啦。咁啊，領隊又瞓靠近廁所。咁然之後瞓到半夜嘅時候，突然之間，望出個窗台，咁我隊長朋友就唔喺我隔離，佢喺個窗台度背住我跳緊繩咁樣。喺度跳緊繩，咁冇乜異樣喺度跳繩，咁我覺得當時我心喺度諗，啊咁緊張嘅，聽日比賽咁早起身熱身啊，咁但係嗰陣時係夜晚嚟嘅，咁我喺度諗可能瞓唔著啊，咁所以因為我隊長做人一向都認真，咁我同佢講，咁我心諗可能係熱下身嘅啫，咁唔好理佢啦咁樣，咁啊繼續瞓，咁啊到第二日比賽嘅時候，我記得臨比賽之前，我同我隊長講，我話。喂，放鬆啲得噶啦，你都知道放鬆啲先會有好嘢噶啦。太過認真，太過緊張，反而打得唔好。咁佢咁樣，咁好啦，咁到打完啦，咁其實佢發揮都幾好添，仲咁。然之後到第二晚啦，要瞓覺啦，因為我哋第三日就要走噶啦。咁嗰一晚瞓覺咧，老師就話同我哋講：，喂，我哋不如吊床瞓啦。今晚你哋瞓靠近廁所嗰張啦，我啊瞓靠近窗台嗰張啦，咁樣。咁我哋又冇得揀咧，因為佢係老師嚟噶嘛。 佢話點就點啦。 係啦，咁然之後到半夜，咁我朋友拍醒我，佢阿東，你睇下幾得意。我咩得意啊？阿 Sir 喺出面跳繩喎，喺個露台度。 幾點鐘啊？幾點鐘啊？ 唔知幾點，因為嗰陣時我哋細個仲未有手提電話噶，同埋嗰個房裏面真係冇鐘嘅。好， 總之黑蚊蚊啦嗰啲。 黑麻麻嘅天仲係。然後我話咁有咩咁好笑嘅？你尋晚都喺度跳啦。跟住我朋友再三咁話冇啊，冇啊，冇喎、啊。咁樣我點會冇啫？你唔好唔認啦。佢話我真係冇。咁我哋嗰陣時開始驚啦。因為如果我朋友尋晚冇跳嘅話，咁死火啦。但我係真係見到噶嘛。咁而家究竟呢個跳緊嘅係咪真係我哋嘅老師，定還是鬼上身嘅老師呢？咁樣咁，但係到最後尾，因為我哋兩個年紀細，我哋得10幾歲，我哋都係好驚，我哋冇出去叫翻個老師翻嚟。咁然之後，我哋唔知對望咗幾耐，即係我同我隊長朋友唔知對視咗幾耐之後，跟住我哋瞓咗。第三日去到機場，跟住嗰個老師同我哋講：，喂，你兩個知唔知啊？嗰間房裡面有污糟嘢。我話老師你點知啊？佢話。第一晚瞓觉嘅时候，佢一打侧瞓就听到个枕头好多人同佢讲嘢，所以佢第二晚就同我哋调床瞓。跟住佢话：，哇，第二晚我瞓得好好啊，一觉瞓到大清光咁样。跟住我同我同学先同佢讲：， 喂，阿 Sir， 你边处瞓得好啊？你喺度跳绳， 你真系冇瞓过，其实咁样咯。咁呢一个就系我自己亲身嘅一个经验啦。 哇，都好恐怖啊！呢、這个系啊，突然间好彩佢喺度跳绳，又唔系跳楼啊，大佬。 系啊， 如果佢控制到佢跳绳，自己唔知嘅，佢亦一样可以控制跳楼嘅啫。咁大个露台， 系咪啊？但事实上，我哋都唔知道条绳喺边度嚟嘅。 系， 因为我哋唔会有人带绳去打比赛，同埋嗰间房系唔会提供一条绳噶嘛。 终于揾唔揾到条绳咧？ 揾唔到， 即系朝头早起身就唔见咗条绳。 因为我哋喺飞机嗰度有傾過，即係喂有冇人有帶繩去嗰度啊？咁我同我朋友一定冇噶啦。咁阿 Sir 都話：黐線，我帶條繩去做咩？ 係啊， 咁樣咁啊，所以係一個謎啊，直情。 哇！真係好迷啊，成件事。 因為條繩發落地一發發聲噶嘛。 係啊， 所以我哋係唔會搞錯。而且我聽到兩晚。 咁啊，阿 Sir 嗱，你聽到兩晚，第一晚就見到隊長跳啊，係咪？ 係。 第二晚就見到阿 Sir 跳。 阿 Sir 跳係啦。 係啊，隊長又見到。 都見到。 咁有冇人見到你跳咧？ 冇。 冇人見到你跳。 冇。 哦，咁你好彩，即系冇上过你度。 系咪咧？定还是我跳完冇人知道？ 或者佢哋烂瞓个头唔知道？ 都有可能。 但你瞓咗两晚啫嘛？ 瞓咗两晚咋？ 咁系咯。 可能第三晚本身应该到我噶啦。 系啦，可能应该到你噶，但系走咗啦、啊，你就唔使跳绳啦。系啊，好彩都系嗰句，好彩跳绳啊，唔系跳楼啊。如果唔系真惊，因为日本呢啲咁嘅灵体咧，真系好得意啊！成日都好多好多呢啲咁样嘅怪事。我曾经亦都讲过一个喺河口湖嘅古仔，亦都系咁样，系你会见到一啲你系唔明白点解会做嘅嘢啊，就通常咧就系唔系话一啲梦境嚟嘅，喺你醒嗰刹那见到有啲人去做咗某啲嘢出嚟啊，呢啲就系日本灵体嘅特色咯啊，唔知道系咪我哋睇细细个已经睇一啲日本嘅灵幻嘅小说睇得多，或者佢哋啲电视节目电影多啊，受呢啲嘢入咗脑，所以觉得日本都定咗型啊啊，日本啲鬼就咁样，泰国嗰啲咧有泰国嗰啲咁样嘅形象啊。中国那些有中国的形象，不知道是不是、但问题就是或多或少、其实鬼的形象都是由自己脑里面所、产生出来的 、 去想它是什么形象， 将它实体化的自己的脑、 如果说到实体化一样东西，听闻你有一件、事都挺特别的，就不是发生在你身上面的，很实体地是跟一架跑车有关的。 哦，是啊， 那件事是怎样的呢？ 那个恐怖，我friend来的，那个真的，他有一次，他那时买了一架小跑车，咁啊，经过这个， 什么型号小跑车呢？讲得的，我们这里， 曼斯达的，我想是 MX5，即是那架开篷的小鱼眼灯，即是车头是这个，是鱼眼灯这样，跟着然后，他经过吐露港有一次，咁他就说，因为他见到前面右前方有一架车跟它一样型号的，不知道是不是一样色啦，咁样。佢话因为那架车其实都很多年嘅，好耐冇出嘅，基本上可能都会识嘅嗰个人，因为MX5 有车队噶嘛，即系有自己嘅 group 咁样。咁然之后佢开上去睇下啦，睇下隔篱嗰个究竟系男定女啊，靓唔靓女啊嗰啲咁嘅嘢。跟住点知佢一踩油上去之后咧，佢一望，佢发现嗰个人同佢一样样嘅，系一模一样，即系佢见到自己嘅，佢话。 看到自己 系啦， 揸翻同一架车， 冇错， 喺同一条路， 系 吐露港公路， 但系佢自己追上去嘅， 佢喺即系后边后追上去， 系啦， 咁啊见唔见到个车牌咧？ 佢又冇提过， 我就想了解，哇，架揸车嗰人一样样同佢，架车同佢一样款。咁一个车牌会唔会又系同一样咧？哇，系啊，就好诡秘喎！如果一样， 因为佢冇讲到，但系我哋都喺度话，会唔会人有相似啊？嗰啲乜鬼嘢啊？ 人有相似咁啱揸同一架车哦。 系啊，但系佢话真系唔系，佢话你究竟系睇到一个自己似自己嘅人，定还是你系照紧镜见到自己系好清楚嘅？我想问，同埋佢自从嗰一次见到之后，佢系大病咗好耐，即系佢系一路病一路病，唔知病咗成两三个月啊，直情。 他有冇拧过追架车追到上去侧边嘅时候，有冇拧过头过嚟望佢咧？ 有啊，就是因为是他拧过去先嘅，我记得他话佢系喺架车嘅左手边嗰条线，然之后即系话佢个头要向右拧去望过去啦。佢一望过去之后，那个人就转头过嚟望佢，就是他自己的样嚟。哇！然之后佢即刻个人心寒到，佢话飙汗，跟住佢系踩油直冲咁样走咯，即系佢有一个咁样嘅反应啊，直情 系 系啊。 哇！咁樣真係跟住大病病咗幾耐？ 兩三個月啦，即係睇住佢，因為我哋有去佢屋企探佢。 嗯， 係啊。咁係咪真係會有呢嘢嘅咧？定還是我有聽過人哋話咧，如果你喺一啲地方見到自己個樣咧，或者見到另一個自己咧，嗰個人會死嘅喎。佢説。 我想問佢幾多歲啊？本身嘅人。 嗰陣時佢廿幾歲啫嘛，25、26咁樣咯。 25、26歲。嗱，我咁樣講咧，呢件事咧，我哋分開兩個位置去睇先。第一個位置咧，但係聽完之後有少少唔係咁成立先，就係、是我哋節目成日都會提嘅，就算喺無底深潭亦都提過，就係、是平衡時空啦，一個平衡宇宙啦，即係話喺大家喺相同嘅李日朗又好，相同嘅鬼故案都好啦，喺同一個宇宙裏邊相遇啦，咁有陣時有時咧揸緊車咧，呢、這個相遇咧係絕對唔出奇嘅，點解咧？因為車咧。在一个高速的行驶之中，在这个公路里面。你揸准这个车在一个高速的在这个公路行的时间，有阵时真的不觉意因为速度的问题影响了你踩了入去一个平衡宇宙里面。 而在这个、宇宙里面跟你自己相遇也都不出奇，因为呢、啊、去到另一个宇宙呢会被自己吸引、过去的，那么见到那个是自己完全不出奇。那么我先用这个平行宇宙这个角度去想的时间，但是当你追到那个车去望，我现在假设埋车牌都一样、假设埋是了，去望到、对方，对方又有另一个人望一望他，那么望他有没有表情呢？ 他又没提、 没提。嗱，佢望一望佢，望完佢之后，跟住你个朋友佢就好惊见到两个自己，跟住就也有走。 系 啊，我就好想去知道，如果佢后边嗰段嘢啊，佢有讲到嗰个对方嘅司机有啲咩反应嘅话咧，咁样系咪去咗平行宇宙咧，就揾到一个答案啦？点解咧？如果对方嘅司机见到佢，同样都系好惊嘅， 系 吓到傻咗嘅，也有又好，得停架车又好。咁样呢一、這个就好大机会入咗另外一个平行时空啦。 嗯 啊，因为对方都唔知道，突然间有架车追住我，望一望嗰架车，咦？点解嗰个追我架车嗰、那个人个样同我一样嘅，揸架车同我一样嘅，咁咪佢都会惊噶嘛？ 咁如果佢嗰个人拧转头见到佢系一个好平淡咁样嘅目无表情嗰啲样咧？ 嗱、啊，目无表情咧有两个嘢，佢可能对方望唔清楚你，你望得清楚佢，唔系代表佢望得清楚你。 咁又系， 你嘅角度问题啊嘛。嗯、你呢个角度可能街灯咧。在你呢边射过去，佢嘅样咪照光咗咯。 系 调翻转头，佢望你可能因为被街灯缠住咗， 系背光咁样。 系啦，佢就未必望得真你嘅样，所以佢嘅样好平淡，亦都唔出奇噶。佢只知道有车追佢，所以我哋、就，但系如果你见到佢好清晰，佢望住你，例如啊，佢仲同你有啲冷笑啊， 系 啦，奸笑啊，嗱咁样咧，呢、這个就未必系平行宇宙咯。 系 首先我哋。好解決了兩個問題先。第一個問題就是這個有第一個可能性，它可能是平行宇宙，當你追到它的時間它可能都害怕的、第二個可能就是 那就合理一點，它也害怕是吧， 合理啦。第二個可能性就是說它自己可能受到某些角度影響，它看不清楚你是同一樣樣的，所以它沒有反應， 是 這個也都是合理的、但是去到第三個推斷，如果它跟你是有一個、表情的交流，這個表情交流是一些即是陰陰濕濕又好啊，冷笑又好啊，奸笑又好呢，咁呢個呢就可能靈體囉、即係我哋逐步去推落去諗。 但如果見到靈體，個靈體係自己個樣，咁係咩解釋呢？ 咁樣啦，佢可以做幾樣嘢出嚟呢，佢要咁樣喺你面前出現呢，佢無非都係想嚇你㗎嘛。 係 一個人喺高速公路揸緊車俾人嚇，你覺得會最大機會發生咩事？ 出意外咯，交通意外 咯，交通意外咯、但係佢要嚇你好多方法㗎。呢係我成日講嘅咧，靈體佢基本上佢嘅模樣係由你嘅心度生出嚟㗎嘛。佢、要嚇你嘅話咧，幾個途徑就係話咧，佢要變成一個你覺得恐怖嘅樣子。記住係你覺得恐怖喎、我覺得恐怖的樣子是嚇我不到的嘛，要你覺得恐怖，他會知道你心裏面覺得什麼樣子是恐怖的嘛。你明白大家一樣東西，你見我見到哥斯拉我不覺得害怕、你見到哥斯拉可能你會覺得很害怕、同一樣東西，我見到雞頭不害怕，花家姐見到雞頭很害怕， 明白， 那他就變成雞頭嚇花家姐，你明白，但如果我見到雞頭、我覺得 很有趣，雞頭追下來看看，你明白嗎、那他就會幻化你自己害怕的東西，他可能捉摸到一件事，就是他幻化什麼令到你害怕呢？他想不到我就有變你的樣子，他幻化你的樣子、你覺得你見到相同的自己你就害怕，你害怕的時間在高速公路最容易就出意外、他可能就想你死、所以、你剛才提過一件事，喂有時候如果見到一些人的樣子跟自己一模一樣，是不是一種預兆你是 你會死呢？有兩個、想法的。第一個想法就是有靈體去扮你的樣子，令到你產生恐懼，製造意外，此其一、 okay. 此其二就是說你見到那個跟你一模一樣的樣子，那個根本就是你自己的過去或者未來。我这个不是平行宇宙，我已经不是跟他说平行，都是说灵体。那这个就是你现一刻见到自己的前一刻或者后一刻。原因就是因为你可能呢、就是、我这样说，就是你自己的命可能真的去到某一些位置了，一些关口位了。在这些关口位的时间呢，你是穿梭了自己一些、自己 前一刻或者后一刻的东西、你见到你自己，那这其实是一个警号咯。 当你真的行街发现见到一个同你自己一模一样的人的、时间，甚至乎连衣着啊样样都一样呢，这个是一个警号来的，你就要小心一点，你可能真的会踩了进去一个叫做、一个很关键的时刻的位置、过不过到那关的位置，你才有这样的可能性、即由头到尾我们三样东西，三样东西去 conclusion 这件事，第一件事、平行时空平行宇宙，第二件事就是灵体去、变成你一模一样样去吓你，第三样东西就是、刚才我所说的，就是你自己将会经历一个生死时刻、在这个生死时刻里面呢响了一个警号，你自己、的前一刻或者后一刻在这里出现了、提醒了你， 即是说如果见到一个跟自己一模一样样的东西的时候，永远都不会一件好事、 我亦都听过有些 case 好得意的、真的就、很神奇地有人说呢见到自己、似样啦，唔好话一模一样样啦。喺呢个马会度咧，画紧呢个飞啊，画紧飞咧，隔篱一个人同佢觉得系好似样啦嘅人咧，都喺度画紧飞。咁样佢咧就好奇怪，喺度望嗰个人。咁样佢喺度望，一路望嗰个人喺度画，喺度画飞，画乜嘢飞咧？佢即系装佢啦， 系 佢装佢画个系跑马嚟嘅。咁咧佢又已经装完之后，跟住嗰个人咧，佢知道佢装嘅，明知道装佢有得去装。 系 装完之后，嗰个人咧仲要望一望佢，觉得同你好似样嘅。望一望佢走咗，然之后佢就谂一谂，咦会唔会一个启示咧？佢、就记得佢张飞画乜嘢，咪照画第几场几号咁样卖咧？佢真系中咗。 哦， 咁、所以系咪出嚟害你咧？系咪定乜嘢？我哋真系唔知道，不得而知啊！但系有一个咁样 case， 我听过翻嚟吓，咁、样我你不妨遇多几次咁样啊？点解你唔奋身买大啲？我仲问我呢个朋友，点解你唔奋身买大啲咧？不过。都是那句啦，鬼知咩？ 咁啊系，真系啊！ 你鬼知会中嘅咩？系咪？ 所以大家见到嗰啲同自己一样样嘅物体嘅时候，首先系要冷静啲。 冷静啦，系啊，冷静啲啦，即系，其实见到自己未必一定要咁惊嘅，啲人有相似，绝对都唔出奇嘅。不过最惊就系连衣着都一模一样。那一下就會害怕一 點 咯，就算你找到有一個失散了的孖生兄弟，他都沒有來那麼巧，就算他的品味跟你差不多，因為通常人們說孖生的人品味差不多嘛、他跟你品味差不多，例如今天阿當你這個穿法，你戴著漁夫帽穿件棒球衣，他都是戴漁夫帽棒球衣穿棒球衫，但未必会戴啱你呢顶渔夫帽，穿你同一款嘅棒球衫啊嘛。 系啦 系啦，佢可能嗰件棒球衫红色就噶嘛，你呢件就白色就啦，啱唔啱啊？佢顶渔夫帽可能灰色嘅咧，你呢顶系蓝色，系咪啊？即系冇可能一模一样咯。如果真系完全你觉得呢啲嘢点解会 exact 你一样咧？咁呢一样嘢就即系喺呢个位置我哋就即系一定要小心咯，系啦。咁啊呢一种鬼咧，我哋觉得好有。趣味性的，咁你的朋友咧，慶幸啦，病了一段時間之後就冇事啦。嗱，佢至於所謂病咧，有可能咧，啊情況嚇，有可能就係、是、佢自己本身係有少少叫做唔舒服。 嗯， 係啦，咁啊又 受驚過度， 驚一驚，佢本身有啲唔舒服，再驚一驚，令到佢病咗，亦都有可能咧，因為俾靈體去搞佢啦，係咪先？係。咁啊，讲到呢度咧，我哋咧黑似云来咧，即系第一次啦，第一次乜嘢咧？第一次播歌 哦， 点解会播歌咧？啊，又系有原因啊？点解我哋会播歌咧？就系、是、大家都话李日朗有首歌咧，就是、翻唱傻女啊嘛， 系 啊，咁样播歌就点咧？我觉得呢首歌咧有少少咧，叫做好似。嗱，唔好怪，唔好介意，好似咧俾鬼上咗身啊！ 哇，呢个你要做主题曲咁样喺呢个节目应该。 你有冇觉得你唱呢首歌系咪好投入到俾鬼上身咁样咧？ 我都好中意用鬼上身呢个 terms， 我觉得有噶，即系当你投入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即系当你忘记晒你自己所有嘅观念嘅时候， 系 就系一个鬼上身。 即系你录呢首歌嗰阵时，你已经系投入到咁样嘅。 系啊，我觉得要。打開好多框框， 打開好多框框啦。嗱，其實咧，我哋喺去呢首歌之前啦，就睇睇啦。我哋黑似雲來咧，就本身就係好歡迎咧，各位聽眾咧報料俾我哋嘅，就可以上翻去我哋黑似雲來嘅 Facebook 裏邊咧，嗱留低啲你哋嘅靈異個案或者聽翻嚟都冇問題噶。咁你 PM 我 ，PM 我之後咧，我就會聯絡翻你哋，咁樣我睇下用咩形式去將你哋啲靈異個案咧演繹翻出嚟嘅。咁而家咧聽呢首俾鬼上身嘅傻女，究竟係？是怎样演绎的呢？ 息息相关，你的秘密。 之后呢就终于明白点解我会坚持破例去播呢首傻女呢，因为从来黑潮云来都唔播歌嘅，今次突然间我哋要播歌嘅原因就係、是、我硬係觉得呢首歌呢 係有啲灵异係咪， 係呀，真係好似鬼上身咁样，我怎么你会有一个咁嘅 idea 录首咁嘅歌， 冇啊，冇咩 idea， 即係可能真係鬼上身啩， 真係鬼上身啊， 突然之间觉得好想咁样唱， 但又好爆嘅成件事，呢个系真嘅。 大家俾面啫，咁就系 好有效果咯，得到个效果出嚟咯。再、再加埋今次黑切云，我同你宣传下。 系， 不过呢首歌都够咯，又奏翻新歌咯。 系啊，差唔多啦，春节之后啦，系啦，过埋个年啦。 过埋年之后咧，咁啊，预祝你嘅新歌就系啊，攞呢个双白金、三白金咁样攞。 哇，都唔知几耐都冇听过呢啲字眼咯。 就由你去爆翻出嚟啦。 希望啦， 好唔好啊？就系咯。就由你日朗开始爆翻呢一个呢、這个白金出嚟啦！ 多谢多谢多谢。 好啊，咁我哋因为你仲有几个古仔未人讲嘅，咁我哋啊争取时间啦。咁我哋讲讲就系、是、听紧有一个古仔咧，就系、是、同一件 T 恤有关系噶。 啊，系啊，呢一个系我曾经有一个朋友叮嘱我，叫我真系唔好多收。咁啊，佢自己嘅一个自己嘅真人真事啦。咁佢当时就住喺堅尼地城，咁堅尼地城就係嗰個屠房附近啦，即係嗰個屠房其實荒廢咗噶啦，咁隔離好似仲有一個停屍間嘅，嗰個停屍間就係專俾一啲意外即係意外身亡嘅屍體，一時間唔會認領到嘅屍體擺，咁但係佢其實每一日都會夜晚都會同啲狗落去散步咁樣。咁有一晚佢一落到樓下嘅時候，咁經過一棵矮樹，咁棵樹好矮嘅啫，咁啊掛咗件 T 恤喺度。咁啲狗啊對住 T 恤係咁吠，咁吠吠到好嘈啊！咁因為嗰陣時已經半夜三更啦，佢又唔想啲狗嘈到人哋。咁但係啲狗本身又唔吠嘅，即係嗰啲狗好嘢都唔吠嚇。咁佢喺個棵樹嗰度就攞件 T 恤落嚟，佢就俾啲狗睇下，佢話：喂， T 恤嚟噶，你哋唔好再嘈啦咁样。咁然之后啲狗好惊，全部冲晒过对面马路，就自己冲咗入去个公园里面。 系， 咁呢件事系咁多年，即系佢养咗只狗几年咧，只狗都未试过咁样。咁佢系快啲走去公园嗰度揾翻几只狗啦。咁啲狗咧都好乖，都系跟住佢，但系就隔咗一段距离，即系好似监视咁啊，就唔系跟住，因为佢哋平时去散步嘅时候咧，就系、是、啲狗同佢喺身边行，连狗带都唔使、但系嗰日情系啲狗同佢可能有一个三米四米嘅距离、就监视住佢咁。咁、直到去佢放完狗啦，翻屋企啦，咁一开门咧，啲狗就自己冲入屋，冲入个厕所嗰度、就全部都唔肯走出嚟个厅嗰度。咁、嗰个我 friend 就喺个厅度睇电视啦，咁样。咁咧第二日开始咧，佢就发烧啦，开始，即系又唔系感冒，又唔喉咙痛，斋发烧，烧到个人冇乜力嘅。咁啊，如是者唔知烧咗可能都有成几日啊。咁佢系听啲朋友讲，佢话喂，去庙街嗰度有一个人可能诶专医呢一啲古怪嘅奇怪嘅事嘅。咁样佢系去咗庙街嗰度，有个公园仔隔篱有间庙啊，据说。咁然之后喺里面就揾到个后生仔，俾一个符水佢饮。咁佢当晚就退烧啦。咁样啊， 嗰件 T 恤系点嘅样嘅咧？ 佢又冇讲，佢话嗰件 T 恤净系嗰啲潮 T 嚟嘅，即系可能嗰啲日本 T 啊、美国 T 啊，即系好简单一件 T 恤嚟嘅。 系系，用即系一件普通味嘅 T， 系白色嘅，系咪？ 白色嘅， 系。咦，咁样，但系我好难想象到一件 T 恤。咁系无端端挂喺度，咁啲狗吠完之后，咁件 T 恤仲存唔存在咧？ 嗱，因为我头头都喺度谂，我话喂，边度嚟件 T 恤啊？因为佢其实佢住嗰度其实都高尚嘅，同埋唔会有人喺街嗰度晾件 T 恤喺棵树度。咁啊，突然之间，我话咁，佢话佢当时谂咧，就以为件 T 恤可能喺上高吹咗落嚟，即系人哋可能晾衫啊喺个露台嗰度，咁啊吹咗落嚟，咁啱挂咗喺棵树度。 系 咁，但系佢当时真系冇谂咁多，因为其实佢都有谂过有，譬如有啲恐怖嘅现，有啲恐怖嘅传说，咁旗袍啊、古装啊挂喺棵树度。但系佢一睇，喂，嗰件 T 恤嚟嘅、即系年青人着噶嘛，同埋棵树又唔系好高，佢咪攞落嚟，顺手攞嚟俾啲狗睇咯。 系顺手攞落嚟俾狗睇。啊！即系成件事又令到我去谂唔通好多个位，究竟喺边度嚟？嗱、啊，只狗系咁吠，咁我当系话我哋又撇咗灵体先啦，唔好当灵体先啦。 系 系咪突然间有啲水喺度，啲狗睇唔惯就走去吠佢咧？呢、這个机会大唔大先？ 嗱，因为咧佢嗰条路咧，其实佢每一日都行嗰条路去放狗，啲、狗就可能同佢系一样熟噶啦。咁只不過一轉彎轉咗出去咧，即係嗰幾棵樹，即係馬路邊咪通常會有種樹嘅。咁嗰棵樹睇到都好耐時間噶啦，咁啊只不過係嗰一晚有件 T 恤掛喺度。咁然之後啲狗咧又冇散步，佢係對住嗰棵樹係咁吠，咁吠，咁樣。 對住棵樹，發生過一次嘅啫， 一次嘅啫。 跟住都冇再發生過。 跟住我 friend 已經好小心，因為點解我會知呢件事就係我 friend 叮囑我講喂。如果真系咁嘅话咧，以后即系譬如我哋行街啊，见到啲系都系唔好乱咁掂啦。佢话， 咁咧不嬲都系嘅，不嬲都有嗰句嘅说话嘅。有阵时喺条街度见到有啲古灵精怪嘢咧，就不掂为妙啦。有啲人都试过将一啲古灵精怪嘢攞咗翻屋企，攞到翻屋企之后咧就变咗隔篱好似阿 Tommy 仔咁，即系花仔咁样嘅。 哦，真系啊， 类似啦。 咁如果喺街见到钱执唔执咧？ 通常睇几多钱？ 系真系噶，即系碎纸唔执啦。 碎纸啊，一来执咗你又帮唔到你啲乜嘢，二来可能系啲啊都唔知道系咪人哋烧衣嗰阵时掉落去嘅啊。咁啊，如果见到有一嚿银纸，一嚿1000蚊纸咁啊，执去报警咯，或者啊通知警察咯，啱唔啱啊？系咪？我系咪讲到好似好正义咁样？ 系咯，但系唔紧要嘅，据说冇人认领咧，都系会通知翻俾翻你嘅。 但系未必俾晒你，知唔知 啊？系嘅咩？ 系佢会睇你执到嗰嚿有几大。 系 因为警方有权去俾部分你嘅啫，系啦。因为如果你话我喺街执到1亿嘅，唔通真系俾咗1亿你咩？你明啊？ 咁啊系， 佢俾部分你啫，即系1亿我夸张啲嘅， 系 即系例如你喺街度执嘢，执咗几十万咁样，佢可能俾部分你咯，就未必会俾晒到，最后冇人认领咁计吓。就呢啲 case 咧，就即系我哋细细个已经听噶啦，喺街尤其是金器同银器啊。金器和银器呢執呢其实都相对是 几邪的东西的。 金器和银器 是、 okay。 金器银器这些都有机会，因为你不知道什么人带过啦，就来历不明啦，其实都挺危险的带金器和银器。除了、T 恤呢、这个怀疑疑似有鬼呢、听说你遇过一些好像捉鬼的故事。 捉鬼的故事就是以前一个同学的老豆啦，那个 uncle 是帮人捉鬼，专业捉鬼的据说。咁啊，有一次佢啊同佢个仔喺度倾偈，佢话：哇，佢话真系好鬼攰啊！近排真系要，即系好似人哋啲捕鱼期要休渔期啊！佢话：唉，唔捉住啦，好鬼伤啊！咁样。跟住我话：诶，我话 uncle 话，其实咧捉鬼咁，通常喺边度捉嘅咧？荒山野岭。佢话唔系，香港地荒山野岭，无啦搞人哋做咩啊？佢话通常喺香港地都系去嗰啲妓女啊，即系嗰啲一楼一凤嗰啲屋企嗰度咧就捉鬼。哦吓，咁我点解嗰啲地方会有鬼啊？ 等等先，佢系人哋邀请佢捉，定自己无端？ 人哋邀请佢嘅。 我吓死我，以为咧好似咧，原来我睇嗰啲古装片咁样咧，无端端有道长经过人屋企，哎呢度有鬼，我走去，你屋企有鬼就捉鬼，咁即系咁主动嗰啲。 佢唔系啊，佢系人哋打电话。 你知唔知系吓亲人啊？无端走去人哋一楼一房嗰度，哎你呢度有鬼啊？人哋心谂你搞乜鬼啊？ 系啊系啊系， 啱唔啱啊？即系嗰啲一楼一房嗰啲地方就邀请佢捉鬼。 系啦系啦， 咁点样咧个过程？ 咁佢话。佢話我話咁點解嗰度會有即係咁多鬼啊？佢話其實咧，嗰啲鬼通常係養嘅自己，咁就係為咗要嚟招客用嘅。係啦，咁然之後我話咁點解又要去捉翻佢咧？咁佢話人咧都係好犯賤嘅，即係喺你唔順利冇乜客嘅時候咧，你又好想去養。咁但係當你多咗客之後咧，你就會忽略咗去供奉佢啦。咁所以咧，佢就會嚟。反噬你嘅，即系佢系咁样讲嘅类似，因为嗰阵时十几岁人，跟住佢话试完嗰一日就系嗰个女士啦，喺个房嗰度瞓紧晏觉，黄昏咁样，跟住突然间见到佢嘅房门口咧就有一个女士啦，咁探头出嚟，即系喺埲墙嗰度咁样慢慢咁探头出嚟，偷望佢，咁嗰个女士咧头头一望出嚟嘅时候。又是那個，又是見到自己的樣子，即是他見到那個人探了出來，那個不是我自己來的，這樣。 是。 那然後到他探多過一半的時候，他是只有一半的，即是那個身體是只有一半的，那個身形。那然後他就，哇，他就很害怕，那他就立刻打給這個道長，即是我朋友的爸爸，他就，哎呀，我要收，那他爸爸，即是他爸爸就當然是順利完成了這件事，但他就說，哎，有很多就是，當你有求於他的時候，你就不斷供奉他，但其實這些已經提過是不可以停止供奉的。 但這個供奉是他自己一向供奉開的，是有沒有說過供奉什麼呢？有好似有人养鬼仔啊，他是供奉紧啲咩？ 就是养鬼仔咯， 佢就 是 养鬼仔嘅。 系啦， 养咗几多只啊？ 唔知道啊。 有几多个呢啲职业女性一起养？ 一个， 因为你知 一楼一房就系得一嘅啫嘛。 其实好多劏开 去。哦，系啊，劏房咁。 劏开去咁嘅啫。啊，但系问题就即系一个就供奉咗就系即系养咗一只。 系。 跟住就后屘出咗事。 系啦。 系。哦，咁啊，点啊，捉唔捉到啊？ 捉到，同埋我记得咧，佢仲拿咗扎玩具翻嚟咯。 吓，即系捉完之后冇用啦，嗰啲玩具就攞咗嚟自己玩啊？ 唔知喎，真系佢系咧，即系佢话捉到啦，跟住佢嗰一日打开个袋仔咧，里面系有啲玩具车啊，即系嗰一扎。咁但系当然我当时我就一听到已经好惊啦，即系我点知？即系细个睇嗰啲电影捉鬼系有个袋噶嘛，即系鬼喺个袋里面喐噶嘛自己。咁我唔敢多問，但我見到哦，佢帶咗好多車仔啊，嗰啲細路仔玩嘅玩具翻嚟。 今次嗰啲小販管理隊咧，捉咗人之後咧，充公佢啲， 充公埋佢順便， 充公咗佢啲嘢咁樣嘅啊。咁啊好啦，咁啊捉走咗佢啊，咁樣有冇講過點樣處理呢只鬼咧？ 冇，因為佢屋企嗰度好多神壇嘅， 係 即係。基本上他那時候叫那些什麼，那些叫做祖師爺，就是一大座。基本上譬如我們現在那些客廳要來放一個60吋大電視的時候，他就是一個神壇，然後放了幾個祖師爺在那裡，這樣那些 放了幾個祖師爺在那裡，但就沒有說怎麼處理呢？那個玩具給了你玩？ 沒有，那個玩具我裝到的， 裝到的，我就給了你玩，給你玩都不夠膽玩。 但那些會不會要來供奉的呢？ 其实我想他拿了玩具回来会不会呢，我目的呢就是有几样东西的。第一样东西就是他不想，因为这些玩具始终被鬼仔玩过，他会惹了其他的鬼仔来玩这些玩具。 哦，啊，即是说那个可能是那位女士买给。 是啦，是啦，哦，买给鬼仔玩的。那么你的鬼已经捉了，你玩具摆在这里就怕惹了其他鬼仔来了。 是 啦，那么这个此其一啦。那么此其二就是我不排除呢位捉鬼的人捉了一隻鬼之后呢，其实呢他都要养着一隻鬼的。 他未必会即我所以刚才问你他怎样处理、啊、他可能都会养着这只鬼，那养着这只鬼这计你都要拿埋架餐 他有些玩具玩开的、啊、你都要拿埋的嘛，即等于有些人呢、啊、养着狗不养了，不养着狗他给只狗你的时间会顺便给埋龙你啊，给埋个饭兜啊，那些给埋那些东西你嘛、啊、即会顺手的嘛，那你去到你自己养的时候就拿回、啊、这些东西出来继续 去养他咯，那我不排除，所以我有兴趣就问咦你这位朋友究竟捉完鬼之后、啊、跟着他怎样去处理咯，那他你据你所知是不是一个即真的专做捉鬼的呢？ 是他只是做这行，即是他没有正职，他只是做鬼。 哪有那么多鬼给他捉啊， 他就是这样，即他是很那个感觉还是很富裕的，你知不知道，即我这个朋友的家就是感觉还是很富裕、嗯、那他就是这样，他爹哋就是哦间唔中一出去拿一袋嘢出去拿返袋嘢返嚟。 咁似蛇王乜蛇王乜。 係啦，好似出去野生捕獲咁样嘅。 嗰啲蛇王乜蛇王乜呢，就攞个布袋出去捉到个蛇把落去就拎返去蛇铺跟住劏嚟卖咁样。 佢就是、又係一个各行各业，可能佢都係嗰业嘅状元嚟㗎。 哦，所以你觉得生活好富裕啦。咁有冇令到吸引到你諗住学下捉鬼咁样。 嗰陣时都会有。嗰陣時都有去諗嘅，即係哇咁得意呢啲嘢，好想知多啲。 係， 咁但係後來又會覺得我都唔係食呢行飯嗰啲人嚟，咁啊係啦，放棄咗。因為佢好多咁，即係就算係風水又好，命理又好，嗯、其實係好複雜嘅卦象嚟噶嘛。 嗯、 即係我睇到嗰啲嗰啲中文字，我已經記唔到，已經冇辦法啦，真係、 嗯、記唔到。喂，聽聞咧，你近排咧就係、是、好似喺呢個精神上邊好似遇到問題咁樣啦，記唔到嘢，係咪？你過唔過一次機會咪撞邪啊？ 会不会啊？你看我会不会啊？ 我看你不是，我看你挺精灵的，不过是有少少叫做我不够胆说你撞邪的，有少少叫做那个好像不是那么定的神、嗯、是啊是啊、 嗯、 对眼尤其是对眼比较飘了少少， 有点疲态的感觉上 是不是因为工作忙累而已， 我又可能拍完戏回来，不是可能 你不是拍一套鬼戏啊？ 不是时装而已，不关事，澳门是啊，可能在美国时差啩，我都不知道，冻得滞啩，可能、 嗯、我希望你都是因为时差啦，就不是说其他那些问题啦，因为始终如果惹到那些东西就叫做都守备守备的场 景，我会找你的啦，如果是、 啊、好，我尽量帮得多少多放心啊，咁啊，因为呢我知道呢你都曾经内地拍戏，都好像我听闻过有一件事，就是在拍戏期间都听闻有鬼啊， 那个好笑，那个是 好笑的， 那个真 的 好笑，那个因为不关自己事嘛、哦、特别好笑的、 哦、怎样好笑法呢， 那个就是、我们不知道在河北啊拍緊部戲，咁隔離有個劇組，即係我哋每人一邊咁一條街咁啦，你當。咁然之後啊，我哋拍把戲嘅時候，嗰邊個劇組無啦啦走下有一個過嚟，走下一個過嚟，之後成隊 crew 差唔多過曬嚟睇我哋拍戲。 係。 咁我哋基本上，大家都咁近，咁兩隊 crew 都會識啊交流下咁啦。咁嗰日發生緊咩事？就係嗰一日咧，原來嗰邊嗰隊 crew 咧就拍緊一場戲，就係、是、個男主角咧喺一條阴暗的走廊那里呢、就是被人绑住了一张凳那里。然后呢男主角就在走廊的中间，那对酷的导演啊即摄影师那些呢就在个走廊的头那里就拿部摄影机拍过去，即是拍一个这样的感觉的东西啦，这样。然后啊那么、个摄影师在对着位的时候，我们望到个 mon 那里啦，那他是想对回光啊那些色那些、因为走廊虽然是黑都要打灯才有气氛的嘛。他一对的时候，我有个女仔挡住咗，挡住咗喺个男仔面前，即系个男仔面前咁样乌低咁样，咁佢睇到个女仔个背脊啦，开始咁佢上翻嚟，佢系对住个 mon 咁佢大声啊，佢话喂我对光啊，化妆啊，补妆嗰啲唔好走过嚟住啦，一阵间等我对完光，跟住你先过嚟补啦咁样，咁佢系好啦，咁讲完之后咁我翻高啦， 冇 见咗个女仔，系咯，走得咁快，咁佢OK啦，咁走咗佢咪继续对咯，咁又对翻个头落去，咁佢又演翻喎，咁死啦！跟住佢就同佢助手讲，个摄影助理讲，佢话：喂，我出去食支烟，你帮我对 focus 啊咁样。咁然之后个摄影助理就即系小朋友啦，即系通常助理都系小朋友咁啊。好啦，咁佢对，咁佢一对嘅时候，个导演喺隔篱同我讲，佢得未啫？等紧啊，喂，个男主角又绑咗喺嗰度，坐晒喺嗰度啦，咁尴尬，你唔好让人等咁耐啦咁样。跟住嗰个助手一睇完个 mon 之后，个导演啊，不如你睇下个 mon 啦咁样。跟住个导演就走埋睇一睇个 mon， 然之後個隊長喂煙 break 啊，我哋全部出去唞一唞啦，咁樣唞一唞，唞幾分鐘。咁啊，成隊 crew 過就係我哋嗰邊睇我哋拍戲，就係發生咁嘅事。咁我哋最後尾喺度八卦問翻佢哋啦，喂，其實你睇到啲咩啫？咁原來第一下咧，個攝影師見到一個女仔背住佢就烏落個男主角嗰度啦，以為幫佢補妝啦。咁第二嘢嘅時候咧，其實咧佢就見到個女仔咧係背住企喺個男主角隔離嘅啫。 係。 咁當個助手咧去望嘅時候咧，即係佢放緊煙 break 嘅時候，個助手再望咧，其實個女仔擰咗過嚟。就向緊個攝影機行緊。咁最後個導演望嘅時候咧，其實個女仔已經好近。咁就，但係咧，因為大家都驚到唔敢大聲講呢件事，所以就話不如放個 break。咁就大家去唞下，就係、是、咁樣一件事咯。咁但係最後尾佢哋有翻返去揾翻男主角嘅，即係唞完之後成班人一齊過翻去咁樣。咁啊，但係個男主角冇事嘅。 但我想問咧。你哋唞嗰时候，男主角系咪仍然绑住噶？ 系啊， 咁冇疑虑嘅，你哋咁冇义气嘅。 佢哋啫，不过换着我可能都系咁噶啦。 但系冇人睇住佢噶，咁啊，佢呢段期间佢又绑住咗咯。 唔系嗱，有啲工作人员系冇出到嚟嘅，有啲工作人员冇出到嚟，仍然喺嗰个现场嘅。 系， 主要系喺摄影组同埋导演组，可能喺个机附近嗰几个就出嚟验 break， 但系嗰度十几人， 嗰度十几人。 系啊。 哇，都咩喎？佢咁旺都走嚟搞喎，咁樣咧呢啲咁樣誒靈體體拍戲咧，經常聽到噶啦，佢就好有興趣。但係呢個咧踎咗喺前邊咧嚇，佢、啊、嘅動作係覺得咩？似真係似寶裝， 即其實因為佢睇住佢背住噶嘛，咁其實佢就烏住喺個男仔前面咁樣，咁感覺攝影師咪以為佢寶裝咯， 即係以為即係佢動作唔係寶緊裝，只不過烏咗成咗。 係啦，佢睇唔到，佢就係睇到佢背脊啫嘛。 呢、這個男主角係咪咩咧？係咪好靚仔嘅咧？呢、這個女鬼都要踎喺度望下。 靚仔嘅咪點做男主角啫？ 唔係嘅，唔係一定 唔靚仔都型嘅，我諗 係 唔型都風趣幽默噶啦。 我都有願望想做男主角噶嘛，我生得唔靚仔， 你係風趣幽默。 如果你話一定要靚仔先做男主角咁啊，即係斷咗個後路。 風趣幽默有學識都得嘅， 係咪㗎？ 梗係啦， 唔好氹我啊！真係。 冇 喂，咁呢只女鬼一路咁樣望住佢，大家有冇聽聞過嗰個地方，例如有啲咩事發生過咧？ 冇啦，因為河北其實我哋都係一啲村落裡面嚟嘅，咁佢係一啲比較郊區嘅嘢，咁佢當係一啲郊外嘅片場咁咯，嗰個地方。 咁嗰只女鬼佢衣著你覺得似咩？ 佢冇講啊，佢就係話嗰個係白色嘅，即係佢就話披咗件白色嘢咁樣咯，即係好似連身裙咁白色咯。 我仲想睇下佢啲衣著究竟係咪即係你話嗰啲河北村落會唔會係啲即係好鄉村色彩嘅衣著啦？可會唔會係啲當地嘅 少數民族嗰啲係 嘛？唔係少數民族嘅，即係當地嘅，例如喺度住嘅 原居民 啊、農民啦啊，咁啊突然間見到哇大明星嚟拍戲哦，咁大個女未見我拍戲，雖然走咗啊，雖然係靈體啊，都睇下啦，咁樣就唔覺意俾你部機影到咁樣啦。啊、如果拍到正面就更加咩添，更加震惊啦。 系啊， 咁、啊、其实咧喺呢啲拍戏嘅过程里边咧，都有好多不同嘅灵异事件发生嘅。咁样啊，我哋因为你知道啊，黑似云台咧就有好多唔同嘅主题嘅。咁啊，揾一集咧，我哋亦都开一啲啊，关于呢个同拍戏有关嘅灵异主题啊。因为之前我有一集咧又叫演艺空灵咧，就讲过类似噶啦。吓咁样啊，其实呢一方面嘅题目好多啊，听闻咧啊，某一个电视城。不止一个电视城嘅，仲有某一啲片场啊，都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古怪嘅灵异案经历嘅。咁呢啲都系我哋听众好想听嘅。咁、如果阿当你搜集到翻嚟咁计，我哋下次我哋又邀请你上嚟，我哋大家去分享一下。你系始终你圈内人啊嘛，你听埋听唔少噶嘛呢啲。 如果我有足够嘅， 你最紧要系足够睡眠先。你而家咧好唔够瞓啊？ 系啊，我想翻去唞下。攰啊！ 系啦，今日多谢阿多。点解咁样个？ 真系令你瞓啊！ 我哋真系冇喐过去个。 系 系啊， 两次，但我都要扶翻佢噶嘛。 唔使扶啦，我哋嘅节目完啦啊！咁啊，多谢各位收睇啦。我而家都有啲惊惊，你点解会突然间两次咁样无端端瞓咧？真系冇掂过去。 Mr. 花真系 系啦，阿 Tommy 仔系啦。咁啊喺大家我哋节目而家咧就差唔多啦。咁今日多谢阿当咧，就大家千祈唔好走住睇埋我嘅灵界冷知识先啦。好，拜拜。 拜。 食小儀鬼，食小儀鬼是鬼道之中最卑鄙和最恐怖的鬼之一。 他们是以食小儿的血气为生，这种鬼比较复杂，他们不是由人直接变成鬼的，而是他们为人的时候常以巫术去害人，甚至乎用巫术去呃人钱。这种人死了之后会直接落去地狱度受地狱的苦报，但是很多时候他们受完地狱的苦报之后还死性不改，立心不良。在这种情况之下，当他们在地狱度受尽苦报之后，就会在地狱度里面投胎去到饿鬼道，再继续在饿鬼道里面的另一种苦报。如果他们在饿鬼道的时候能够洗心革面，放下执着，很快就可以脱离饿鬼道，重新再从头上三道。但是这些食小儿鬼通常在饿鬼道里面都是未曾能够想得通，他们怀着一些愤恨之心，再在鬼道里面继续作恶。由于他们生前懂得用巫术，知道食小儿能够很快很直接地补充得到他们的阳气，尤其是是初生婴儿的阳气，正是上佳的补品。他们通常会在父母不在的时候偷偷地向婴儿下手，有时候就会在街上找一些迷途的小孩，迷惑他们，制造意外，等他们送命。所以无论初生的婴儿也好，懂行懂走的小朋友也好，做家长的几时都要看实他们。